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20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发表了写给潘基文的公开质疑书。团体对有关潘基文作为总统的资质、道德等的深刻问题提出质疑，并强调他对这些疑惑不做出明确的解答，而只说什么为了国民参加总统竞选就是欺骗国民的行为。